的太平洋。你是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回望。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老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 嗨呀古墓张震岳带来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下一次打算去宝岛台湾度假旅行的朋友，可以想着去找一找张震岳，跟他碰上一杯，他不是很热情吗？邀请你去喝酒，下午的3点钟，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张震岳的家在宝岛台湾，海呢从四面很热情地包裹住了整个岛屿，所以每一个出生在那里的人可能都跟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哎，都热爱着大海。很巧，我的老家也在海边上，渤海湾湾里的那个岛就是我的家乡秦皇岛。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在过夏天的时候，不一定是今年哈，可能是之前也有可能也去过那里，因为那儿可能是离北京最近的一处海域了。所以我相信喜欢海，喜欢在夏天跟大海有一些近距离接触的听友网友，肯定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北戴河、秦皇岛或者南戴河。而且基本上像七八月份的这个时候，在我们家市区里那边也经常可以看到金字牌的车在城市当中奔跑着。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 踪迹，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那里。 能很快从这首歌里面辨识出这是张宇的歌。而且这首歌歌词并没有请到他太太十一郎来帮忙，而是自己填写。闽南方言一首老歌《登岛就爱人》。如果说之前你可能对于闽南方言的歌有一种偏见的话，认为都是苦情歌多一些，那我想这首歌可能够恰好的改观，让我们听到了很好听的闽南方言的歌《登岛就爱人》。刚才我还听到歌里面唱了一句 KTV 什么什么什么，看来不管是生活在哪里，生活习惯是否相同，爱吃酸辣还是爱吃甜咸，在面对情感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可能都会想要去排解和抒发一下自己的内心当中很压抑的部分，都想去唱唱歌，去 K 歌发泄一下。星期四，今天是8月9号，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对于很多来说，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周四，但对他来说呢，不知道是开心多一点还是惆怅多一些。因为作为爱美的女性又长大了一岁，有时候真的年纪会让人觉得倍感压力，但还要祝他生日快乐。 生日他开不开心，但好像刚才跟着一起唱的我还有你都还挺开心的。他的歌好像能够瞬间让我们减龄好几岁。一想到你呀，来自于张惠妹。费劲说这次不敢问阿妹的微信号了，觉得太贵还得给她发红包。那你不妨可以问一下像今天同样过生日的冯德伦或者是谢贤，哦还有一个人，不妨也可以通过托梦的方式让 Whitney Houston 坏特尼休斯顿告诉给你他的 WeChat 号码。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戴毅，然后可以在留言区跟我留言互动。静说今天是我大学同学睡我下铺的老友的生日，同样祝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不明的小楼藏着一座马林宫河，冷不丁是美是丑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双星是相识弱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凭我到深圳州，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脉着之下，嘿完全不懂， 直到我和你一样成为老

8月22号到26号，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位于顺义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主办方昨天召开发布会透露，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展商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图书，并举办近千场出版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展览面积97700平方米，较去年增长 5.3%， 创历史新高。参展国家和地区达到93个，比去年增加4个。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委内瑞拉、巴拿马第一次设立展台。主宾国是摩洛哥，参展图书800多种。海外展商中参展面积最大的国家是英国，展商数量大幅增加。书展有8个场馆，其中多个展区将聚焦纪念改革开放40年，并第一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童书展增设动画、漫画、图像小说、IP 形象授权展区，以吸引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等企业进驻，还将有上百位插画师作品亮相童书展。另外，阅读体验与文创馆全面升级。阅读体验馆将继续举办世界美食美酒图书之旅，在现场进行各国使馆厨师美食大赛，同时第一次开辟旅游图书展区，土耳其、捷克等10多个国家已报名参展。而备受读者关注的绘本展也移到了这个馆，将推出小小经济学家等互动体验活动。本次书展参展时间延长1小时，22号到25号时间为9点到傍晚6点，26号展览时间是9点到下午3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 赤裸裸沸腾的思想一盏灯亮到天明。相思无忧，想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忧，哦相思无忧，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都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因为有他的死忠粉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踩这首歌的任何一点音符的位置。可能真正是拥趸，真正喜欢他的人，就会像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的费劲儿一样，说对于郑中基的爱已经无法用红包来表达了，就得直接给他转账。其实听他唱歌的时候，觉得他的的确确就是男神，但是看他演戏呢，可能就会觉得画风偏差了很多，只能说他在演戏的时候真的很豁得出去。刚刚是首老歌，来自于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也欢迎你在下午的3:39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周四的直播。你好，我是戴毅。 起唱。 当爱情走过那条下雨街， 秋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一直在盘旋两首歌，一个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粉红色的回忆，然后另外一首就是这首老歌爱情走过夏日街，不管是赵咏华的版本还是陈淑桦的原版。 会发现到一些音乐它跟生活当中的一些节气一些节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里面多了一些旋律美妙的仪式感。好了，3:48，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刚才赵咏华这个版本的《爱情走过夏日街》跟陈淑桦那一版有很多不同，编曲配器不同，演绎的风格也更加明朗轻快一些。所以我想，如果喜欢刚才那首老旋律的朋友，不妨可以找来陈淑桦的版本再去感受一下。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英文歌带给你，也换一换刚才那种感觉。律动感更强，感觉脚下的脚步一下找到了感觉，跟上了拍子。Simply Red,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可能在这个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有一些情感画上了一个逗号。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 you know that I will love you. Lately since we parted. 收听这首歌，感觉很困的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Simply Red, Something Got Me Started。我刚才说特意说是逗号，而不是句号，或者说是一个省略号。其实我觉得，很可能生活就这样子，兜兜转转，不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可能你又会跟之前的情感又找到了一些契合的地方。好了，马上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戴怡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把这首《游园会》带给你。上午4:00是能量音乐。 周五下午直播间。 关前街旁我往左拐，店铺成一字的排开，小贩大声的叫卖，漫步的我随时路上发呆，木格窗涂的油彩，随光线慢慢又依赖，屋里我拿起竹筷夹到嘴边沾满的是无奈，一小步月的节拍敲打冲撞起我的心怀，人群在兴奋等待花街柳巷，我只想要躲开你走的步伐太快，给我机会去学乖，来不及去弄明白，落潮的爱已经真的回不来了，有缘会晚霞终盛开，你虔诚的脸已不在，在烟火绚烂中明白，回忆会让一切美好起来，盛开为满城不言而花彩，当幸福自迷无法猜，想念是我最美的期待，关前街旁我往左拐，店铺成一字的排开，小贩大声的叫卖，漫步的我随时路上发呆，木格窗涂的油彩，随光线慢慢又依赖，屋里我拿起竹筷夹的嘴边沾满的是无奈，不敲不悦的节拍敲打冲撞起我的心怀，人群在兴奋等待花街柳巷，我只想要躲开你走的步伐太快，给我机会去学乖，来不及去弄明白，落潮的爱已经真的回不来了，有缘会晚霞终盛开，你虔诚